他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那英，在这里我要祝愿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吉祥如意，人财两旺，狗年行大运。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北京电台特别节目，让您用耳朵品尝欢乐团圆，段子脱口而出，出口成章。大家好，我是戴玉强，在这里祝愿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 春节到来齐欢笑，阖家欢乐喜临门，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惜君，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好心情。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你们好，我是郝云，在这儿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 春晚送祝福，节目个个好，听众齐欢呼，新年气象高。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牛奶咖啡主唱 Kiki 傅岩，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步步高升。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让您除夕笑到年初六。 集脱口秀、辩论、演讲于一身的声音大秀，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开心一笑，更有心头的回味与共鸣。 下面请听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晚会精彩实况。 作为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代表哈 ，Mr. Q 在这边为各位献丑一段，上台鞠躬。朋友们，你们今天能在现场，除了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活的 Mr. Q， 是你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荣幸，你们体验到了吗？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我膨胀，也不是我因为我长得像鹿晗哈，是什么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年底，我真的干了一件事儿，差点把自己整死。我做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叫做200小时不睡觉。那咱们就开始聊聊这个200小时不睡觉的事情哈。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前是一个荷兰 DJ 创造的198小时的纪录，在去年底呢，我非常荣幸跟我们 Metro Radio 的小伙伴、优秀的团队一起把这个世界纪录带到了中国，带到了北京广播人的身上。我相信大家此刻肯定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听说我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后呢，大家第一反应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奖金是多少。特别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说，哎，你这200小时不睡觉，你肯定有高额奖金嘛，对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金100万，我也能200小时不睡觉。我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庸俗，我说我们挑战世界纪录是为了钱吗？我们为的是一种情怀，广播人的骄傲，北京广播人，中国广播人的骄傲。以后别说我认识你。然后我就去了我们领导办公室，我说领导，有人说这个活动应该有奖金，我也没听您提过，我就过来问一句哈。他们说大概200个小时能给个100万。你们猜我们领导说什么？我们领导三个字，没问题。 Oh my god，Holy， what the， 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必须要保持好我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姿态，对不对？我 hold 住自己。然后我们领导说，你先别激动，你从房顶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我说谢领导，谢领导。领导说别忙谢啊，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你这两百小时呢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是在电台里面直播挑战的。你也知道电台是国家公共资源，长时间占用电台资源它是要付费的啊。这个要是商业价格的话呢是很高的，但考虑到你也是咱们电台自己的员工，就给你一个内部价，一个小时10000，200个小时呢大概一共是200万。刨除刚才我说给你100万的奖金呢，你现在还差电台100万。你看看是现金一次付清呢，还是用你工资来扣？大概按照你的工资水平，有个5-6年也就结得差不多了。我跟领导说，我说领导，我工资没那么高。哦，那就当给你涨工资了吧。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心情哈，别轻易跟领导谈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当时我特别严肃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领导，我说我不敢说你庸俗，但是你不应该跟我提钱。对不对？我们做这个挑战，我们是为了钱吗？我们为的是情怀，为了做广播的骄傲，北京广播人的骄傲和中国人的骄傲。领导不送，拜拜。我差点未来6年就成了北京电台的义工啊，各位，容易吗？啊，当然呢，奖金什么的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件事情让自己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也有人问我，就是200小时不睡觉，你到底困不困？不是废话，我也是爹生父母养的呀，怎么能不困，对吧？但你可以找一些方法，你比如说骑一些单车呀，比如说拼一些乐高啊，拼图。我发现做一些手眼配合的工作特别容易不困。我也尝试过看书看美剧，但是你的目光只要在一个点上定格超过3分钟以后，马上就打盹。我不瞒各位，我曾经有一集美剧，就前面那5分钟我看了10遍，我没看懂是演的什么。我倒来过去，倒来倒过去，就是它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手眼配合。然后我还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觉得特别酷。我呢就在我挑战的这个直播台的桌子的这个侧面，就冲着我自己这面，别人看不见。我每完成一个小时的挑战，我就在上面画一道，每完成一个小时我就画一道，5个一组，一共200个，就特别的好看，特别酷。对，最后完成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好多人活动完了以后都被我这张照片所感动，对不对？然后我也把这个照片发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一个警察朋友跟我说，哎，你这个法子不错哈，在我们这边看守所拘留15天以下都这么干。那拘留15天以上呢？拘留15天以上可以放风，知道哪天是哪天。我说那要是无期呢？无期就不用画了，画多少也出不去。哦，就是很苦情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说肯定马上还会有人问我，200小时不睡觉危不危险，是不是蛮干？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放心，我们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疗团队，从头到尾来监测我的一些体征啊、状态啊。其实有特别困难的时候，156个小时以后发生了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身体严重缺钾，几乎要昏迷。但那个时候呢，医疗团队马上给我抽血检验身体体征，然后呢来进行一个治疗。不过这个事儿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不信命。一件事情如果真的很有意义，可能上天都会帮你。我挑战这个地点是在五棵松那个广场。我这个直播间透明的，它是坐北朝南。我是在挑战当天到了那个现场，坐进去我才知道我眼前会看到什么。我本来以为看到的是广场里的饭馆啊建筑，我赫然看到我的右手边的上角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是传说中的301。说实话我当时挺踏实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全中国最棒的大夫都在那个楼里面，离我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我还怕什么，是不是？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因为我跟这个医院我们隔着长安街，大伙儿也知道长安街不让掉头不让左转，然后那边五棵松桥有堵车，是吧？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可能北京堵车能要我的命。我就问我们同事这怎么办，我们同事说太巧了，五棵松这个广场，各位可以去看啊，真事儿。改造的时候下边修了一个地下通道，从广场下面地下停车场直通301急诊。哦，说行，那我不是，那我在广场正中间，我万一真有个什么心脏什么的，你直通来不及怎么办？我们同事说，那你也不用担心，太平间也在地下。多么温暖的团队啊，有了这样的小伙伴我还担心什么，就冲吧，是不是？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蛮干。我在开始之前也是去301做了一个特别彻底的全身的身体检查，就知道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个体检特别高级，进去以后先穿拖鞋换睡袍拿手牌，我以为我今天是要来洗澡的呢啊，特别彻底。拿着这个体检报告， 人家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牛的家里三代老中医的一个传人，这个医生姓王，去了301，我把体检报告往桌子上一放，我说王大夫您看看我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200小时，您看行不行？王大夫看了一眼以后呢，看了我一眼，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有哲理的话，就说世界纪录哈，请问一下你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全国或者是区域性的纪录？我说没有啊。你要不要考虑先搞个50个小时或者100个小时就算了，先破个全国纪录？我说没有全国纪录啊。哦，行，那咱加个微信吧，回去呢怎么调整身体我告诉你。哇，太感谢了，加了微信回去以后，我还没到家我就，王大夫您看我该怎么调整呢？到我挑战开始以后他再也没理过我，大夫基本上这是要把我放弃了哈。没关系，没有回头箭，对不对？冲上。结果就到了我挑战150多个小时以后体力最吃紧的时候，神医出现在了我的直播间的窗前，看着我面带着一种很诡异的微笑。我说让大夫进来，我还活着。医生进来以后一句话没说，啪，掏出一排现在扎针灸都是那个一次性的，跟子弹一样一颗一颗的，来吧，那个坐好，我给你扎针灸。我说哪儿跟哪儿，您现场，我这直播你来吧。不由分说，第一针各位直奔天灵盖，而且大夫一边扎一边头皮够紧的。我心想是头皮不光紧还臭呢，好几天没洗了。最后我也忘了，好像是头顶一针，后脑勺一针，胳膊4针，两只腿2针，反正最后他把我扎倒在地以后，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就离开了，腾云而去了。就这么神医。当天我要采访的一个嘉宾叫赵英俊，就是潇洒哥，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正趴在地上扎针呢。然后英俊哥说，咋的呀兄弟，在干哈呢？不挑战吗？这还扎针呢？我说是，我说神医给扎了一下。啥没有看见啊，哪有神医啊？我说走了嘛，就特别快，东方不败啊。我觉得他在我心中现在是东方不败的一个地位哈，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来一个问题大家特别关心，就是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家里人真的就同意让你做这样的事儿？跟各位汇报一下，我有一个老婆，废话，2个孩子，然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和睦而温馨的家庭。跟家人啊，我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我首先呢在挑战开始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云山雾罩，我说那个10月份我做一活动啊。他们觉得我做活动很正常啊。什么活动？我说就在北京，也不出远门啊。那没问题。等到了挑战开始前一个月的时候，很多的宣传开始了，他们通过微信，现在爸妈都会上微信，这要命，看到以后说什么不睡觉200小时，就来问我说你要干嘛呀，不许干那么危险的事情，不能对家庭不负责任。我说你们放心吧，就是活动，是不是活动它就是一个宣传噱头，哪能真不睡觉？有道理。2周以后马上活动就要开始了，我老婆问我说，你跟我说个实话吧，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不睡觉？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必要再骗他了。我说是，真是不能睡觉，吉尼斯盯着呢，摄像头见证官。行，那我知道了。从那天以后，后面一周的时间，我老婆基本上没怎么理过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面色深沉的拿着手机在那刷刷刷刷刷。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老婆知道不能阻碍我的事业，但是又担心怎么办呢？就在网上各种查各种的资讯资料啊，不睡觉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危险，在查。直到我挑战开始前一周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说老婆，我说夫妻之间要交流，对不对？你有什么担心，你有什么不满，你跟我说，我可以给你解答，你不要天天抱着手机。我老婆你别理我，忙着呢。我说你不行，你跟我说到底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订机票，我们那周全家去珠海旅游。这真是我结发的夫妻啊。我说哦，我说你抢机票秒杀，你别挡着我啊，全家的机票省不少钱呢。结果我挑战开始以后，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全家老小他们一块儿去珠海玩了5天，跟我说5天以后回来看我。但是5天以后我也没让他们来，因为我生气。我发现我的广大听众更爱我，到最后挑战成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现场看我。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呢，这里边90%以上都是真事儿，有很多是我自己的有感而发，当然也有一些演绎的部分。对于奖金呢，我真的是完全不在乎的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的诚意。但是我说的广播人的骄傲，广播人的情怀，我看到这个记录之后就觉得，在现在这个广播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的冬天，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我自己 和我们北京电台所有全体广播同仁一起再为广播提一口气，点一把火。其实挑战是困难的，但也很幸福。我就说我没想到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人生还有机会坐了10天月子，所有人来看我都带着补品，看见我第一句话，坐着别动啊，少说话，别伤了气，我说是别伤了胎气，是吧？如果你真的非要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挑战的话呢，我也觉得跟所有的朋友分享，不管你此刻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在人生的道路上要自己提拔自己，总要在人生道路上留一个给自己的机会。在梦想大道东的明天，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非常感谢 Mr. Q，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Hello，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趴，我是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给点掌声好吗？谢谢。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你们就给我鼓掌。我是播新闻的，每天早上倾听北京，感受北京，欢迎收听北京新闻。但是我不像 Mr. Q 什么郭伟，很多听众很多粉丝跟他们互动，我们没有互动，所以今天我来到现场特别想感受一下粉丝的热情。今天之所以来到这儿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来到现场之后，为了让大家认识我，要跟大家讲个故事。在去年4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人突然之间都特别喜欢我，加我微信，不是因为这天是愚人节，而是因为这一天雄安新区成立了。我是雄安人，没有反应吗？没有反应吗？给弄下去，不能看到我的信息，我要保护好我自己。我是真的是雄安人。现场有没有雄安的做个介绍？有吗？雄县、安心、荣城都没有，是不是？我真的特别的学区，土生土长的雄安人，从小在那长大，所以说这次雄安新区成立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那天播新闻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播完新闻，我们编辑都联系我，哎，加微信，啊，咱们认识一下，啊，你家发展挺好的哈，家里房子也挺好的哈，这些人我根本不理，真的根本不理。偶尔介绍一下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反正现在也卖不了。但是呢，其实我作为一个新闻主播，还是得告诉大家，其实啊，雄安新区首要还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将来从北京到雄安只需要30分钟的车程。在这儿呢，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雄安人，欢迎大家来我们雄安来旅游啊，来相亲。我认识很多年轻的啊，年老的单身的大爷大妈们。好。刚才我们说的 Mr. Q 真的不容易啊，200小时不睡觉，非常的累啊。其实我平时上班也挺累的，每天早上5点多开始准备做节目，但我回家的时候更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哎，因为家里房子太多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礼物呢。哎，就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现场有没有要的哟？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举手！哎，有没有？有没有？真发真发，你看啊，这才6本，根本不够。哎，这您是啊，男的呀？啊，这边，哎，这个，哎呀，这颜值非常高，单身吗？哎呀，点头示意，单身不单身？是啊，给你一本。哎，您好，您好，您好，美女，美女啊，你是家是哪里的呀？哎呀，我看您应该成家了吧？ 是 啊，成家了，成家，不好意思啊。哎，这边，哎，这位男士，你别这么羞涩的看着我，想要房不想要？你不要！哎呦我天哪，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 你不是说只要女的吗？ 啊，只要女的。哎呀，对自己的性别非常的肯定。没事，给你一本拿着，反正也不能卖。好，这几本就给这边的朋友，给我一点掌声好不好？我叫刘佳，哎，我叫刘佳，新闻广播的。来来来来来，哎呀，把这个本发下去之后，我的事儿就算办完了呀，踏实了。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其实您说我都雄安人了，我还上什么班啊？对不对？但是呢，我还是得上班，因为我有一个真正的新闻理想。其实我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工作，一直在播新闻。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报道了一些新闻热点。比如说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是126路公交车从青年路口到北京站东突然之间就给撤销了，后来就有乘客给我们打电话说怎么突然就撤销了，没有事先的张贴通知，也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征集民意。后来我们的记者就不断的去调查跟踪采访报道，经过我们的报道，目前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暂时不撤销了。您看，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大事儿。 在您看来是小事，但是在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就像我们的 slogan 所说的那样，问清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6515-9063，有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们解决。真的，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从2011年参加工作，可以说每天都在播报新闻。在过去的2017年，有哪些新闻让我们记忆犹新呢？我们不仅仅在传递着国家的大事小情，我们还在为老百姓解决实事，我们还在向政府献计献策。那么2017年有哪些好玩的新闻、重要的新闻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在2017年，人民的名义掀起了全民的追剧热潮，达康书记表情包惹得民心，战狼二达到56.8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排名第55位，芳华掀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善良依然是打动人心的底色。今天你们玩王者荣耀了吗？ Double Kill East， 嘿，一看你们就没玩过。柯洁0-3负于阿尔法狗，用一句词儿来说怎么叫 Triple Kill East， 给点掌声好不好。哎，后来中国女排3-1战胜了日本女排，国际排联大冠军杯赛时隔16年再度夺冠。国庆长假的时候，鹿晗和关晓彤公布了恋情，微博有史以来第一次瘫痪。袁隆平培育出了超级水稻，可以说最高产量超过了1000公斤。一句话怎么说呢？中国人的饭碗要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移动、联通和电信取消了国内长途漫游费，20年的漫游成为历史。杭州成立的首家互联网法院，今后打官司呀就跟网购一样便利。国产大客机 C919 顺利的首飞，百年的大飞机梦得以实现。港珠澳海底大桥顺利的贯通，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惊艳世界。还有就是我们的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利的交会对接，中国进入空间站时代。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逐日和沙场点兵展现中国力量。主场外交看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4月1号，雄安新区成立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10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影响全世界。呜呼，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真的真的，我们中国已经迈入了新时代。那如果您要问我用哪个角度看中国最美呢？接下来请看大屏幕，将是我给出的答案。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通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感受四海美好团圆。大家好，我是胡建彪，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大家好，我是黄志忠，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春如意，大吉大利。 大家好，我是演员主持人李林，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仪，祝你们新年快乐，过年旺旺。 广播过大年， 欢乐好声音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您用耳朵品尝欢笑团圆，段子脱口而出，出口成章。大家好，我是张光北，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旺旺狗年，生生响。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春节到来齐欢笑，阖家欢乐喜临门，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品冠，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新年幸福。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那英，在这里我要祝愿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大笑。 初春雪漫漫，人间处处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云刚，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春晚送祝福，节目个个好，听众齐欢呼，新年气象高。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潘晨，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步步高升。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让您除夕笑到年初六。 集脱口秀、辩论、演讲于一身的声音大秀，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开心一笑，更有心头的回味与共鸣。 下面请听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晚会精彩实况。 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奇葩说王牌辩手黄执中、李林和胡建彪。 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给大家拜年做节目，作为来自北京、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三位非著名辩论表演艺术家，我自己还是很欣慰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两年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的比例和作用越来越大， 对， 可能我们说聚会约人一年都未必能见得上，但是朋友圈我们可以天天见。我自己是想跟二位老师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微信、 Facebook 或者各种的互联网的这种传媒方式出现以后，到底是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呢，还是疏远了呢？比如说来自马来西亚，今年已经年过七旬、不是那个这个不到， 说的太年轻， 对，不到四旬的这个胡建彪老师，您觉得是疏远了还是拉近了呢？ 首先已经到四旬了。 哦，已经到四旬了啊。 我觉得是让人疏远的哈。如果你说所谓的疏远和亲近是指我们和别人真正的那种认识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远。 那执中兄呢？ 社交平台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亲近，这毫无疑问，几乎是我觉得几乎是很明显的事实。 对，所以你就特别喜欢使用社交的这种。 我自己有一点网络成瘾，不过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的结论。 对，所以为什么奇葩说里面就说黑暗和冷酷如黄志忠，你们今天看到了吧？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因为我是相对有一点排斥特别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是这是排斥吗？ 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冰冷一些。那我再介绍一下，我是李林，谢谢。谢谢你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这边 没有这样来抢掌声的，好不好？ 没有二楼，不好意思啊。 好的， 我自己认为啊，尤其是在年节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些个像微信的这些个东西，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疏离，是疏远的。想想老舍先生，咱们北京最大的世界级作家是哪天出生的？腊月23。所以他的母亲会怎么说，会怎么唱？灶王爷升天，你落了地，日上沉梁，上上大吉。可以鼓掌了，谢谢。这段是北京曲剧啊，就当给你们拜年了，算年货啊。但是你想想，他母亲这么高兴的在唱，但是突然他爸回微信，别唱了，赶快，有产后抑郁症，知道吗？ 这是太恐怖了吧。从2月23开始北京人就开始过年了，这是几代人或者十几代人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他们是有温度的，他们是有色彩的，他们是有浓浓的情感传承的。我们现在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仪式感。嗯，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简化掉，这个事情简化掉，那个事情简化掉，我们快，我们在追求着速度，但是我们缺乏了什么，缺乏了那颗真心。我们去按摩，到底是更喜欢电影院 VIP 厅门口扫一下码5块钱15分钟的按摩，还是一进门一大妈跟你说萨瓦迪卡拉，你要 N 二啊？ 哪来 的？你肯定是更喜欢有真人给你按嘛？为什么？因为人最知道人是哪里舒服，人是哪里痛苦，人是哪里高兴，他是有心的，他是带着那种气息的。简直是太亲近了，我怎么可以让微信霸占我的所有世界呢？所以太邪恶了，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该你了，黄志忠老师。 我觉得李林你喜欢的是异国情调多于一切吧。 好，大家好，我是志忠。我知道很多人会抱怨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啊，你反过来看你才看得懂它是怎么回事。现代人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年味之所以浓，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一年到头都处于匮乏。 嗯，是的。 好不容易熬了一年，好不容易吃一顿好的，你现在我们每一天如果都有好日子，你对于年的那种兴奋感会降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代表什么？代表日子过好了，那这件事情就没那么兴奋了。什么叫做现代人人情味感觉变差了？那是因为我们接触变多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稀罕了。以前人什么时候叫做人情味很浓？什么叫做见到人啊开心的不得了，见到爸妈兴奋的不得了？因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那种年代。 那我不同意，现在还有春运呢。 对，一个一个来。如果你很一年到头很难见一次父母，年尾的这次团圆就非常的重要， 是的， 就成为一种仪式。可是如果你三不五时都可以跟朋友亲戚或爸妈保持联系，爸妈要你天天传过来的就是告诉你养生的健康秘诀，或者是不要忘记穿秋裤，你不会在年尾见到他说还那么兴奋。当然你还是会想见到爸妈，可是你不会那么兴奋。人情味变薄这件事情刚好印证了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频率是增加的。我记得以前我看小说的时候，《射雕英雄传》，金庸他在写郭靖的时候，他说蒙古人好客啊， 是的， 特别有人情味啊。为什么蒙古人特别好客？因为大草原上没人，你懂吗？就是见不到人，好不容易有个异乡人过来拦住了，哇，好酒好肉，好好的招待他。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狂欢了，我们不会因为过年吃了一顿饱饭而狂欢，其实是反向证明了我们接触的总量是增加的。李林刚才也讲了，他说那现在难道这些习俗对不对？难不成我们盯着这些微信看，盯着我们手机看？给大家分享一个观念，习俗这种东西啊，要因人成俗，不是因俗成人。就是原本没有路，人走多了就是路。所谓的习俗，就是也没人规定要这样干，做的人做久了 就这么干， 就是这么干，就成为俗。习俗这种东西是跟着人走的，不是人被习俗牵着走的。上上代的习俗到了我们上一代就不一样了，我们上一代的习俗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会有点改，下一代也一样。可是无所谓，因为因人成俗，人才是重点。所以你说很有可能我们的下一代那种仪式感，就是过年一定要用手机抢红包，没有什么不好。老一辈的觉得离经叛道，年轻的人对他而言路走多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没什么不大不了。请各位了解，像刚才李林所讲的很多的部分，其实都印证了什么？都印证了我们的接触更紧密，所以兴奋感降低，并不代表说我们人与人更疏远。 我虽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灭他，快点，建彪兄，灭他。 大家好，我是福建彪。哎呀，这个首先第一个点之中说我们的接触点变多了，是的，频次上来了，但是同一时间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你需要和人打交道的那个数量也变多了，因为已经没有太多理由让我们不和身边刚认识的这些人留个微信。但是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个调查，邓巴数字，它是根据黑猩猩的这个智力来做人类行为的推演，我们当代人的这个智力哈，充其量只能在每一个时段维系148人的生活朋友圈， 超出这个数字你根本是无力再去维系。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让我们不得不和更多的人来沟通接触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和每一个人沟通的质量是从深变浅。以前我们拜年的时候，我们会专心的去找，哎，我最要好的这些朋友是谁。但是现在年三十晚，尤其是我现在算是从商哈，需要打交道的人太多了，在同一个晚上我急着把我的这些讯息传出去的时候，请原谅我真的没法真正用心的给你们每一个人发讯息。当每一个人都是浅尝即止的交流的时候，你经营的这一段真的叫做交情吗？还是你只能把它叫做人脉？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不得不和这么多人交往的情况下，你不能说我们的关系是变得更亲近， 是的， 我们的数目是变多了，但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距离是变远。然后再说，沿着这个点说下来吧，我觉得，我不懂现场有多少人是在玩朋友圈或者微博这些社交媒体哈，你没有发现你会在朋友圈上发什么的帖？一定是你其他朋友看了会觉得有趣的图片， 是的， 对不对？你会选哪个你自己的自拍照放上去？一定是最美的角度，不 P 过图，对不起自己良心的那张照片。你每一次发了你的朋友圈，你会不会定时回头查看？我反正不得不养成了这个习惯，我发了微博， 看看 我会时不时忍不住我开出来，有没人给我点赞，有没人在我下边做评语。你知道吗？包括我看朋友的朋友圈，他发的帖子，有时候我看他发了一篇文章，哎，下边好像没什么人在点赞给评语，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捧个场。你有没有觉得这一种场景有点怪？社交媒体的整个机制好像是把我们展现真我的形式越来越表演化。 是的， 社交媒体就是一个舞台，它上边所有设计出来的机制都慢慢把我们导引向一种表演型的人格。如果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更亲近，真的是属于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贴近，你从朋友圈上了解再多你的朋友，你都会默默地知道，我和你的距离没有我在你朋友圈下边评语所表现的那么亲近。这就是社交媒体的社交形式，我认为是疏远。 包括社交性，我们想想，当直中兴说年俗随人改的时候，我们开始干什么呢？想一想啊，二三糖官粘没有了啊 ，see you bye 糖官粘，灶王爷再见吧。那你这会儿你爸叼根烟在边，告诉你儿子，二十三发微信，知道吗？什么发微信呢？发给灶王奶奶，我告诉你，让灶王爷是上天演好事啊，回宫降吉祥啊。24用探探，我告诉你，明年就能把儿媳妇带回家了。25用陌陌啊，29上淘宝啊，把馒头给我买回来。30晚上用弹幕看春晚，哎，大年初一拿着红包跟马云爸爸一起跑啊。你想想这个东西，全家大年三十围炉夜话的时候，守岁的时候，一家人们来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六只眼啊，总结一下今年的状态啊，突然你们家一家子跟守灵似的拿一手机，然后你在那儿发，今儿饺子什么馅儿的？你爸坐这儿混响，你妈还是三鲜的好，你姥姥急了，奶奶个嘴儿的，快好好说话吧。你们不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挺可怕的事儿吗？志中兄，你不觉得吗？ 我听你形容，觉得很有趣。 老实说，不管你拿着手机啊，它因为这个造型让人觉得好像很古怪啊，这个姿势让人觉得很奇怪。可是你拿着手机是干嘛？你不就是跟人沟通吗？对不对？只要你拿着手机，你还在跟人沟通，你告诉我说你在跟人疏远，你疏远谁呢？对不对？那只是一个沟通方式的罢了。刚才建彪讲到了一个点，他怎么说？他说啊，第一个，这也是很多人会抱怨的一件事。叫做你有了社交媒体啊，用了这些社交平台之后啊，好多讯息啊，你会认识好多人啊，你会忽略身边那些重要的人。刚好相反，其实跟你想的刚好相反，社交媒体并不是让你疏远，它让你跟人接触的时候更舒服。什么意思？正因为我们会认识很多人，而很多人跟我们的距离有一些部分我们不想跟他拉得太近，而这也是微信它存在一个最简单也最好的好处。 是的， 你知道 安全，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直接打电话给对方基本上是一种冒犯的行为。 对， 好，因为我不一定想用我的宝贵时间来接你的电话，我也不一定想跟你聊，更重要的是有时候尬聊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所以我有微信， 微信它是一个过滤，你要跟我接触用微信，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我想跟你聊天的人，咱们电话，如果你是一个我想跟你见面的人，咱们登门拜访。我认为这是一个给你把选择权跟这个筛选的空间留给你。在没有社交平台的情况下，也就是所有人拿了电话，你这边另外一头你的电话就响， 是的， 你是没有过滤机制的。我们为什么要过滤人？是因为我们想把宝贵的空间留给你重要的人。那你说，可是我没有重要的人呢？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社交平台的问题。第二， 对， 在社交平台的这个世界里，最常被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样不真。啊，你在平台上呈现的不是真正的你，其实不是的。是不是真正的你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被过度抬高了。人除了真跟假，还有很多事情很重要，比如说体面的你，我不会说那个叫假的你，我会说那叫做你想呈现一个体面的你，你在你的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是你觉得你体面的照片。可爱的样貌，值得回味的环境。当然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含我们自己，我们活的都一定是狼狈的，对不对？美丽的风景后面可能是厕所，体面的你的背后，你可能刚刚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可是你不想把自己的狼狈留下来，对不对？你不想把你自己的狼狈呈现给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三个人在台上，我穿的是体面的样子，我在家不是这样穿的。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脸上做的是个体面的妆啊，梳个体面的发型，你刚起床也不会是这样的。可是你会觉得，所以有一个人可以冲到你床前看到你那个狼狈的模样，这才叫做真心的交往吗？不，那是我的梦靥。我认为什么叫做让人更亲近，就是我们终于可以选择把体面的自己给别人看。而如果所谓的亲近是你们都可以随便看到狼狈的我，那是一个噩梦，那不叫让人更亲近，我巴不得疏远你们。所以你知道吗？这不叫疏远，叫舒服。社交网站它过滤了你要的讯息，它增加了你接触的机会，它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正由于我们平常接触的机会多了，也许我过滤的机会多了，真的见面的时候我不会那么兴奋。可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都是这样的，少见才多怪。哎，你懂吗？ 真是， 你今天一个人回到家见到妈妈会跪在地上会哭，跟四郎看母一样，那一定是因为四郎没有社交网站。而四郎多么盼望 佘太君有个微信。 对，有个微信。那这样的话，那我们问题就解决了，你懂吗？ 佘太君天天的孩儿啊，能干啥了呀？ 是的。所以你知道吗，见到爸妈很激动是一件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 是的。 而你不要用这件事情来反证。所以你看，有了社交网站见了爸妈不激动成为一种坏处？ No， 就像是过年的时候见到一方烧猪肉很激动，那不是个我们想要待的社会。最好是大家看到烧猪平淡，对不对？ 对对对， 平淡对待，冷静对待。对对对，觉得不过是个烧猪嘛，啥事没吃过，这样才是对的。而这样才是好的。给大家另一种思考。 反正今天 我喜欢这个。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不管是建彪老师还是执中老师还是我李林三个人，至于到底是疏远还是亲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是疏远是亲近，是安全距离是体面的还是舒服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也都会给出自己一个答案。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马上要过年了，还是希望各位如果在异国他乡的或者身处这个国家两地的，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的父母亲人视频语音聊天一下，以解我们的相思之情。但如果您要是就在您家的团圆饭的饭桌上放下手机，多看看你身边的人，多关注关注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冷漠。这就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在这儿跟大家聊天分享的一个意义。在这儿李林、胡建彪还有黄志忠祝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亲爱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的春晚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方清平老师，有请。 让大家久等了。新年快乐。我们小时候啊，电视里没有春节晚会，没有那么些精彩的节目，一到春节呀， 就播各地简报，就给我的印象啊，就是内蒙人天天射大雕，云南人天天骑大象，海南人呢睁开眼就上树摘椰子，河南人一天三顿胡辣汤，山西人天天喝老陈醋，山东人饿了就吃葱蘸酱，就属人家浙江人最老实，闷头发财一声不响，节目就这么单调。所以那时候熬夜挺难，我妈呀俩眼睛都睁不开了，我那么点孩子我就知道安慰家长，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今年要是过了三十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街坊还说呢，说你们家那狮子狗怎么不长毛啊，我媳妇说了，说它是沙皮的模仿秀，我媳妇对那沙皮太好了，说是她亲生闺女，我心说那也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我没这手艺。每年啊给沙皮过一回生日，我们楼底下有一家啊专门给狗提供餐饮服务的大狗楼，叫狗狗狗来哦来哦来，那大狗楼炖的腔骨不但狗爱吃啊，我闻着都香，问题是我吃不了，因为那大狗楼有规定，宠物可以进人不能进，人经理说了怕这个家长带呀孩子嗨不起来，每回这个我们沙皮过生日的时候，小区所有的狗都正装出席，所有这狗没有空着爪来的啊，都带着礼物，四单元吉娃娃，带了一生日蛋糕，上面用狗爪子挠了好些印儿。我媳妇说这是狗文，咱们人看不懂，她说她懂，因为她是狗语六级，我让她给我念念，她说应该念发音还挺准啊，她一翻译说翻译成咱们人话就是 Happy Birthday 兔狗。四单元这吉娃娃呀喜欢我们家这沙皮，沙皮不喜欢他，沙皮啊暗恋了一只流浪狗，我媳妇儿理解沙皮，我媳妇儿说流浪狗虽然没有豪华的狗窝，但是有狮子和远方。有一天呐，我媳妇儿就跟我说你要当老爷啦，我明白了，沙皮怀孕了。第二天呐，我媳妇儿带着沙皮上这个宠物医院建档做产检，这医院也是不让人进，所有的这些个检查呀领化验单的什么的全都是宠物自己解决，这些个宠物候诊呐也跟咱们人似的，哎呀在那儿聊天互相。有一只驴嗓门最大，他说他呀最爱旅游，身边有一群驴友，只要一看见禁止通行的牌子非进去不可，不要门票啊，进去一看呐傻眼了，饭馆后厨卖驴肉火烧的，掉头就跑啊，跑了一会儿又看见禁止通行的牌子没记性，又进去了制药厂卖驴皮阿胶的，接着跑吧，又看见禁止通行牌子又跳进去了。好，野生动物园这狗熊就从来没喂过，就指着往里翻呢，这驴赶紧躺地下装死，狗熊过来就是一口，驴当时就急了，你们狗熊不是只吃活物吗？狗熊乐了，网上的话你也信，那是我发的帖子，为的就是钓驴啊，这驴哭，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刚得了口蹄疫要喂狗熊，狗熊赶紧跑了，驴这才熊口脱险上这看病来了，地下趴着一只王八答话了，网上的话就是不能信，我们一直趴着睡觉，那天网上说了趴着睡觉啊对心脏不好，我就让我媳妇儿给我翻过来了躺着睡，刚翻过来我媳妇儿啊就让一老太太给逮走了放生去了，你都给放河里啊，她给扔海里了成烟王八了，沙皮问她那你怎么翻过来的呀，你们王八不是用这个脖子一梗就能翻过来吗？啊，那是其他王八，我不是总上网吗，我天天吃鸡，我这个颈椎坏了实在给我憋急了，我来一鲤鱼打挺我就翻过来了，哎，你们是甲鱼怎么还会鲤鱼打挺啊，这你都不懂，现在不流行跨界吗？谢谢。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